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马特、小蒋和大刘陪同侯晶考察车间、厂院。巨大壮观的车间里，长长的流水线上，一片片瓷砖正从传送带上走过。负责分拣的姑娘戴着手套，在认真麻利地分拣。另外两个姑娘负责装箱。侯晶他们又走到高大的压机前，看着一片片瓷砖被压出来转走。接着他们来到仓库，看见堆到房顶的整箱瓷砖还没运走。他们回到院子里，一个小伙子飞快跑过来，把马特拉到一边。 马助理，于小五又挨打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 啊？ 谁打的？是不是小罐？ 不知道谁打的，于小五的脑袋呀像个血葫芦，已经昏死过去了。 马特眯起眼睛，可能是小官他爸摆平了小花一家，所以小官蹲了3个月耗子被公安局无罪释放。而马特曾经答应过小官他爸，只要小官回来就还让他在车间干，不给他除名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可是这小官偏偏一再生事，他不仅不断地给小花一家制造麻烦，还在车间库房撒尿，现在又把于小五打坏了，这就不行了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大到一个国家，小到一个企业，莫不如是。如果没有诚信，管不住自己的孩子，怎么能用呢？小伙子引领马特和小张来到公司大院与车间外墙之间的小路上，见倒在地上的于小五，旁边围着几个农民。马特走近以后，第一眼就看出于小五的小腿是开放性骨折，而且已经向后打弯了。再看于小五头上也都是鲜血，于小五早已经像死人一样昏迷不醒。马特对小张说， 我感觉情况非常严重，赶紧报警吧。 小张立即掏出手机拨打110。这时小花突然从车间跑了出来，一路哭天抢地扑向于小五。 小五啊，咱们怎么这么倒霉呀，咱们招谁惹谁了，老天爷呀。 小花跑到于小五跟前，打算张开双手扑向于小五，但蓦然间就昏倒在于小五身边。马特急得抓耳挠腮， 小张，你赶紧把寨子里边卫生站的医生请来吧。 好，我马上去。 小张撒腿就跑，一路向寨子里狂奔。侯晶表情沉重地坐在屋里抽烟，小智给他沏了茶，看着侯晶的脸色，小心陪着。小智是聪明人，他担心刚才发生的一幕会影响到侯晶对大业公司的投资。但侯晶开始询问了， 云南的社会治安情况怎么样啊？ 小智小心翼翼地说，嗯，基本没有问题，当然了，极个别的情况总是有的。 男女之间是不是很随便呢？ 也不是啊，没有传闻的那么邪乎。 马特告诉我，云南有18怪，其中一条就是抱着孩子谈恋爱，是吗？ 这也是个别情况。 你谈恋爱了吗？ 谈了。 你这么俊俏，马特没追你吗？ 这是我们俩的秘密，我不能告诉你。 嗯，我明白了。你们快订婚了吗？ 我们火把节订婚。 侯晶点了点头，似乎明白了。其实他根本没明白，也不可能明白。因为在火把节，小智要跟小蒋订婚，而不是马特。马特在火把节订婚是跟夏佳丽，也不是跟小智。 小智偏要这么含混地说，其实只是自欺欺人，落个嘴上痛快。 马特和杨凡去寨子里找小官家，郑重其事地对他爸宣布，你们家小官不可救药，对不起，公司不能再用他了，以后就不要去公司上班了。小爸他爸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 求求你马助理，你们不能开除小官，以后小官非走邪道不可呀。 马特没有回答，拉着杨凡就走了。马特和杨凡前脚刚走，后脚小瓜出现在暗处里，怒不可遏地看着他们。接着小官他爸追了出去，尾随着他们一直追到公司。小官他爸拉住马特说， 马助理，求你对小官高抬贵手吧，我去对于小五赔礼道歉，再给一部分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，行不行？ 马特本来不想回答小官他爸，事到如今问题这么严重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可杨凡有些不忍心，拉着马特悄悄耳语， 要不再给小花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 这就更一步促使马特下了决心，就如同那句俗话说的，咸不咸加把盐。杨凡无意中的这把盐加得恰到好处。马特冷冷地说， 不行，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。 小瓜他爸失望地愣在那里，小官远远地站在大院门口看着这里的一切。马特管不了这么多，他当即给周大爷打电话。 大爷啊，向你汇报两件事啊。一个是北京的侯总确实想在咱们公司投资，已经做了初步考察。二是小官放出了以后再次打了于小五，而且打得非常严重，影响恶劣，我已经忍无可忍，所以我宣布开除小官。 周大爷回话说， 好，家里的事你做主好了。 马兰兰左手端着一个孩子的水杯，右手拿着暖壶给孩子倒水，竟然将热水浇在自己的左手上，烫得他啊的一声就扔掉了水杯，水杯在地上摔得粉碎。老大姐急忙走了过来， 怎么回事啊？我烫着手了，怎么会出这种情况呢？你又不是3岁的孩子了。 老大姐赶紧进里间拿来金万红烧伤膏，给马兰兰涂在烫伤的手背上。马兰兰疼得泪水汪汪。老大姐把地上的玻璃扫走，回过头来，老大姐把马兰兰拉到自己的办公室，让马兰兰坐下，把门掩上，说， 兰兰呐，你最近是怎么回事啊？ 没怎么。 不对呀，你最近非常反常啊。自从你从云南回来以后啊，就感觉你发生了很大变化。我呀是过来人，在年龄上应该是你的长辈。你现在啊就帮我当成大姑大姨，把你的情况说说，看看我能不能为你当个参谋。 这种事儿怎么说得出口呀？ 怎么说不出口啊？难道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吗？ 哦，那倒没有。 真是的呀，你说呀，我会为你保密的。咱们幼儿园的姑娘啊，凡是遇到生活上的难题的，都跟我谈过，我都帮他们解决的不错。 嗯，是这样，我去云南相对象，那马特没看上我，我就想通过照顾他妈来感化他，谁知道马特竟然背着我在云南又搞了对象，还把对象照片寄到他妈家里，还说下个月就订婚。 兰兰呐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 嗯，我接受不了。 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呀？马特没看中你是有可能的，只能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并不算错误啊。你想通过照顾他妈来感化他，表现你的诚意和爱心，也没有什么错误。马特重新搞了对象也没有什么错误，既然他没跟你搞对象，难道还不应该跟别人搞对象吗？而你对马特寄来对象照片和要订婚接受不了，那就是你的不对了。 我就是接受不了嘛，我在马特身上倾注的心血太大了，我去了云南以后，他为了闪我安排我去旅游，结果到风景区走了一路，我为他推销瓷砖就推销了一路，急得我生了满嘴的口腔溃疡，一说话就疼。 兰兰呐，在对象问题上啊，你心太怯了，太过头了。这一切啊都没有定局的时候，你凭什么要帮马特搞推销啊？那是他的本职工作，你掺和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净受这种瞎累吗？ 可是我爱马特，我愿意为他干事儿。 你爱他，可是他不爱你呀。你这么不是一厢情愿，剃头挑子一头热吗？ 我长得又不难看，人品也没有问题，我还是市级的先进，他凭什么看不上我呀？ 那就是他的问题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在对象问题上，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选择权利，不能强人所难。兰兰呐，你应该明白这一点。 我明白不了。 兰兰，你作为一个80后独生子女，干到现在这个程度，取得这么多的成绩是非常难能可贵的，但你还应该看到自己的不足。你的不足啊，也是其他80后普遍存在的不足。你知道这个不足是什么吗？ 我不想知道，您甭说了。 这个不足会局限住你的发展，怎么能不说呢？ 我不想听，我不敢听，我不愿意听，听了我就没自信了。 不，我说出来呀，不是为了打击你，而是为了帮助你完善自己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离婚男人》。 小官骑自行车来到一家加油站，用一个白色塑料桶买了一桶汽油。小文拿着一沓稿纸走进总经理办公室，把稿纸递给总经理。 总经理，这是我写的前五章，您看看怎么样，帮我把握一下方向。 哦，我看看。孙大生在算账，夏佳丽踱来踱去。 今天马特来电话了吗？ 没有。 夏佳丽顺手拿起一只蓝色妖姬折断，然后扔在地上。孙大生心疼地捡了起来，看着夏佳丽。夏佳丽气恼地再次抓起一只折断扔在地上，然后跌坐在椅子上，闭上眼睛。孙大生把折断的两只蓝色妖姬摆在桌子上，说： 这样啊，解决不了问题，还白浪费钱。 夏佳丽气哼哼地说： 哼，怎样才能解决问题啊？ 孙大生说： 我哪知道啊。 没错，孙大生不知道夏佳丽想分还是想和，他也不愿意弄巧成拙。难道马特不能勤往佳丽花店跑跑吗？想见夏佳丽就多跑几趟佳丽花店不是吗？但他眼下确实很忙，几乎是脚不着地。现在他正在主持会议，侯晶在听取情况，小会议室里坐满了骨干。总经理拿着稿纸走进小文办公室，把稿纸递给小文。我看完了，字里行间呢透着一个字，怨。小文一下子脸红了。 总经理，您别妄加猜测呀。 哈哈，这种事怎么能瞒得了别人呢？我呀，毕竟多吃几年盐，是不是啊？ 这样写不行吗？ 行，还有不行的吗？只是你写的未婚女人对离婚男人的怨呐，还不够浓烈，对读者的冲击力啊，还不够强大。 那你帮我出出主意呗。 主意还能没有吗？只怕是馊主意了。小官骑着自行车来到小花家后墙，停住车，前后左右看看，见没有人，便拧开塑料桶的盖子，把里边的汽油泼到小花家后墙上，一下一下的泼，很快就把墙泼湿了，而小瓜自己身上也湿了。他掏出打火机，啪的一声点燃了后墙，大火腾的就烧了起来。结果火舌一下子窜到小官身上，小官自己的胳膊也着了起来。情况万分危急，小官扔掉塑料桶，推起自行车就窜了上去，朝着河边猛骑，骑到河边扑通一声就跳了进去。他身上的火舌这才熄灭，而小花家后墙的火却越烧越大。马兰兰越来越感到和老大姐说不到一块儿了，代沟太明显了。老大姐动不动就是说你们80后过于自我，马兰兰对这话不爱听，站起身来走到另一间屋，老大姐跟了过去，仍然在马兰兰身后说话，你们80后过于自信。马兰兰又站起身来走到另一间屋，老大姐又跟了过去，还在马兰兰身后说，你们80后太以自己为中心。马兰兰突然转身回来， 园长，您没感觉到我现在烦着呢吗？ 你烦是因为我触到了你的病根儿。 我承认我们80后很自我，但您怎么不说我们也很无奈呢？ 夏佳丽的厨房里摔得杯盘狼藉，满地瓷片。夏佳丽趴在自己卧室里毫不掩饰地放声大哭，她的脾气就是这样，喜怒全在脸上，也时时都要发泄出来，不发泄是不可能的，那就不是她夏佳丽了。夏佳丽的母亲一边收拾厨房，一边絮絮叨叨地生闷气，军人父亲也满面愁容，在屋里急匆匆地踱来踱去，憋不住了，便抓起话筒打电话。 是马特吗？我是夏佳丽他爸。 您好，我在陪客，您有事吗？ 陪客陪客，你来我们家一趟行不行？ 现在我离不开呀。 哎呀，我曾经问过你，你了解不了解夏佳丽的性格？你说正在了解之中。现在呢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夏佳丽现在生气发脾气已经摔碟子摔碗了，今天晚上你要是不来，一家人是吃不成饭了。 哦，那我争取去。 小会议室里，马特、杨凡、侯晶、小蒋、大刘正在吃饭，侯晶和大家碰了下杯，然后说， 现在啊，内地企业竞争相当激烈，市场趋向饱和，而类似云南这样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，正是内地有实力企业投资的首选，就如同啊，发达国家把资金投向发展中国家。这是我来云南几天来的感想。 杨凡说：“ 侯总很有见地嘛。” 侯京说：“ 周大业在云南办企业先走一步，但他不是投资，而是靠借贷起家，玩的几乎是空手道，看起来技高一筹，其实呢是给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，殚精竭虑，疲于奔命，为了什么呀？为了向银行还贷，就是给银行打工，表面上看是大老板，骨子里却还是打工仔。” 大家听了侯京的话，顿时感到耳目一新，茅塞顿开，然后又是一阵议论，于是一起举起杯向侯京敬酒。这个时候砰的一声门响，大家都被吓了一跳。只见夏佳丽怒气冲冲出现在众人眼前，他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小嘴紧抿，径直向马特走来。马特急忙站起来迎上去，夏佳丽二话不说，伸手就揪住马特一只耳朵，直接把马特拉出屋子。马特身后立即响起一阵哄笑。 侯京揶揄说：“哎呀，云南的空气这么好，有人怎么会得了气管炎呢？”哈哈哈哈。 黄昏的门灯下，夏佳丽质问马特：“ 你说实话，你爱不爱我？”“ 爱。”“ 听不听我的话？”“ 听。”“ 那好，跟我走。”“ 哎呀，我们现在正在谈投资合作的事儿，我不能离开呀。”“ 不行，你又不是老板，能起多大作用啊？必须跟我走。”“ 哎呀，等侯京回昆明以后，我就去找你，行吗？”“ 你究竟是真的爱我，还是假装爱我呀？”“ 当然是真爱你了。”“ 我问你，你真爱我，怎么身后还有一个杨凡呢？”“ 杨凡是我们公司的同事啊。”“ 同事就可以随便抱在一起吗？同事就事事向着你，袒护你吗？”“ 哎呀，有些事儿啊，一两句话说不清楚，咱们回头再说，我先进去陪客户好不好？”“ 你去吧，去了就永远不要回来。” 马特果真回身进屋去了。夏佳丽一脸怒容，眼泪不由得汩汩而下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周大业等人送走了侯京，却拿不准他会不会真的投资。周大业、马特和杨凡闲聊的内容被夏佳丽的父亲听见了，夏佳丽的父亲对此十分不满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 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即将收听的是